惜别脆弱，他刚从风雨走来。没人要我们会变很快，会还给你很多爱，因为世界变得快，我仍然静不下来。没人要世界变得太快，你的美还在不在？我们最好别徘徊，最好别再傻等待。没人要世界变得太快，你的美还在不在？最好把握住现在，问你明白不明白。 慢生活八九五，行业九五九，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机生活。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老狼的一首歌曲《美人》哈。那听到这首歌曲呢，相信大家也猜到了我们今天这期的话题呢跟美丽有关。在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来自北京沃尔整形医院的刘院长，还有我们的冯主任，两位非常资深的专家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就有请冯院长还有刘主任来跟大家打声招呼。二位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沃尔整形的刘彦军。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沃尔整形的冯艳萍医生。 好的，那下面呢我们先请刘院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北京沃尔整形医院。 北京沃尔整形呢是在2006年创立的，到现在呢已经有10年了。我们这个医院呢是专门以鼻整形为主的专科医院。这10年间呢，我们基本上只专注于做鼻部整形这一个项目，到现在仍然是这样。 咱们很特殊哈，就是说很多医院呢，可能都是专注于所有的整形呢都在做，但是呢，咱们沃尔整形医院呢，就只是专注于鼻部的整形，非常的专业。而且这十年了，您刚才说是04年成立的， 06年 成立的，十年当中只做鼻整形，那咱们一年的话，大概要做多少台这样的整形呢？ 一年我们保守估计也有将近400台的鼻整形手术。 10年了，大概就有4000多台。 对， 4000多个鼻整形的时候，相信呢也是积累下了很多很多的这方面的经验哈。 对。 那我们就想问一下刘院长，就是已经10年了，那这10年呢，我们说到这个整形哈，尤其是咱们鼻部的整形，那可能很多听友呢第一印象呢都是假体。那在这10年当中，咱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材料，以及是这个手术的方法上面的一些改变吗？ 在最初呢，我们包括我们在教科书上学到的这些方案呢，都是用 L 型的硅胶或者 L 型的膨体来做整个鼻部的填充和抬高，因为中国人的手术大多数都是需要抬高或者延长的嘛。然后呢，但是呢，经常会在鼻尖这个部位呢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后来呢，我们后来采取的方案呢，基本都是在鼻尖这个部位呢，都是用自体的软骨移植，用自体的支撑材料来做，而仅仅在鼻梁在需要的时候呢，放一点异体材料。这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转变，也是国内现代鼻整形的一个趋势。 对，那像之前的话，我们说到假体呢，咱们就还会有听友就是在讨论这假体的质量的好坏，会不会产生排异啊？会不会是因为它的这个质量不过关呢，而产生一些感染呐、并发症什么的？那现在您刚才说了，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话呢，技术已经很先进了，我们是利用自身的软骨来进行自身的填充，那这样的话呢，就一定是不会产生排异的，因为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只不过是我们把这块的东西我们移到了那块去使用而已。 对，这是移植手术。 嗯， 不存在排异。 对 对， 嗯，那感染的话呢，它的这个几率相对来说也就降低了很多了。 对，本身嗯，头面部它的血运也比较丰富， 嗯， 它感染的几率就并不是很高。 嗯， 但是呢，正常的。但是它仍然还是一个正常的外科手术。那么外科手术所面临的各种并发症呢，它也都会有，只不过呢，我们做的比较多呢，它就会相对来说风险降得低一点。 对，经验丰富了嘛，所以的话呢，咱们再 比率低一点， 对，几率也就会大大降低了。嗯，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说到这个手术啊，很多听友呢都会在想，那会不会留下疤痕？哎，可能很多听友哈不知道咱们这个鼻部的整形是怎么做的，会不会是在外面会留下疤痕？咱们来跟大家解答一下这个疑惑。 鼻部的整形手术呢，分为切口，分为两个切口，一个呢是叫鼻内切口，一个呢叫鼻外切口。 嗯， 鼻内切口呢，大多数都在鼻孔里边，它不会在外面留下明显的疤痕。而鼻外切口呢，像我们现在通常采用的这种开放术式呢，它大多数呢是在鼻小柱这一端，做一个很鼻小柱的最窄端做一个倒V状的切口。这样的切口呢，通过我们精细的缝合，术后往往3到6个月之后呢，不化妆也看不到明显的痕迹。 3到6个月就不化妆，咱们也看不到。 对， 嗯，那就是咱们需要就是在哪一些方面的这个整形会需要用到鼻外面的这样的一个切口呢？ 鼻尖条件好的， 嗯， 我们往往都是用鼻内切口。 嗯， 鼻尖的。条件不好，鼻部的条件不太好，需要用复杂的术式来进行大范围的大幅度的改善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用到鼻外的切口。 对，但是像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应该也是比较少见的吧，就是说大部分人的话可能都是采用鼻内的切口就可以了。 前些年人们对审美的要求不高， 嗯， 鼻内切口大多数都可以解决问题。 嗯， 但是随着人们对审美的要求越来越高，现在我们大多数都是采用开放术式鼻外切口。 啊，就是要求越来越高了，就越来越复杂了。 对， 嗯，所以的话呢，而且呢，这个就是说，咱们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手术的技术啊，咱们能够让这个疤痕越来就看不出来，就留不下这个疤痕。 可以这么理解，在我们这10年当中呢。我们通过不断的改善我们的这个技术，从切开到术中的保护，还有术后的这个精细的缝合，以及术后我们相应的一些处理措施，几乎可以做到留不下明显的疤痕。 嗯，对，这也是咱们的这些经验所得哈。 嗯， 好，那现在呢，就是咱们沃尔整形医院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项福利啊，那就是在今天呢，只要是大家呢来跟我们的节目取得互动啊，大家呢就可以获得到店呢赠送398块钱的面膜套装，同时呢，如果是您需要来进行咱们相关的一些项目的话呢，就是只要是咱们慢生活895或者是好音乐959的听众哈，提咱们听到咱们广播电台的节目过来的呢，所有的项目都是88折优惠的。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北京沃尔整形医院，那咱们这家医院呢非常的特殊哈，就是在10年当中就是专注于鼻部或者是面中部的整形，非常的有专业，尤其是在鼻部的整形方面。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来自于沃尔整形医院的刘院长还有冯医生，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跟大家呢来完整的来介绍一下，怎么样能够通过鼻部的一些塑形，能够让我们看起来更加的美丽哈。那现在的话呢，大家有任何问题，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的节目来进行互动了。那互动的方式呢，就是咱们冯主任的联系方式，手机或者是微信，大家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哈。来拨打电话或者是添加微信，把您的相片或者是您的疑问呢发送过来，我们呢会给您最专业的解答。大家记好了，咱们冯医生的电话是13552351181，13552351181，13552351181。所有跟我们互动的听友都会有机会获得由咱们北京沃尔整形医院为大家赠送的398元的面膜，以及您提慢生活895或者是好音乐959电台的听众，可以给大家所有的项目都打88折的优惠。好，下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自许茹芸的一首歌曲《美梦成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机生活，来自于慢生活895和好音乐959。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来自于北京沃尔整形医院的刘院长，还有冯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刘院长呢是北京沃尔整形医院的创始人，也是整形外科副主任医师，中国整形美容协会鼻整形分会的委员，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学会鼻整形专业学组委员，北京医疗整形美容协会的理事啊，获得过第二届和第四届宋汝耀整形外科青年医师论坛临床组的二等奖。那冯医生呢是北京沃尔整形医院资深的鼻整形的主治医师，也是中国医师协会美容和整形分会的会员，担任了中华医学会美容外科分会的会员，中国鼻修复公益救助项目的主治医师，也是中国少壮派的鼻整形的代表哈。刚才呢我们已经说到了北京沃尔整形医院呢在十年当中专注于鼻部的整形，那我们也知道哈，就是说面部整形当中呢咱们鼻部的整形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下面呢我们就有请冯医生来跟我们说一下咱们鼻部整形对于整个面部整形有什么样重要的意义。 咱们那个鼻部整形呢主要对这个面部的轮廓，它位于那个面中部，这样的话从不论是从正面看呢还是侧面看，它这个轮廓呢起了重要的作用。 对， 尤其咱们做完手术，因为我们对一些案例都会做一些术前术后的对比，就是从侧面看这个侧面观的轮廓相当于一个曲线，这个做完之后这个轮廓表现是很大的，而且另一方面呢这个对唇形的变化也有很大的影响。这样的话对咱们因为主要注重一个是鼻面一体化，这样的话做完了面中部同时也会起来，因为咱们东方人普遍的话就是骨性支撑要差一些。 对，就是说您说的是做完鼻部的这个整塑形哈，那就是说咱们的这个嘴型的话它也会跟着改变，就嘴部的轮廓还有就是咱们这个像法令纹那这块的话也会跟着改变吗？ 对，是的，因为咱们那个上颌骨普遍发育都比较差一些，这个面中部比较凹陷，凹陷同时呢就会表现一种老相的一感觉， 对，看起来有点显老， 对，这样做完了把这个面中部抬起来，这样唇形自然就会好看。 对， 好看了，这样的话从侧面看就显得很洋气，骨性支撑做起来了。像西方人的这个尤其是法国人整个面中部它就是比较起来居中的，这样 他们的鼻子真的很挺啊，而且呢 是的， 就是说特别小巧很挺拔。 对，所以说咱们把这个骨性支撑起来，就是骨性的美要骨感美，这样的话轮廓出来了，所以整体的面部的改观是很大的。 对，我能理解哈，就是说咱们鼻子呢正好是处在咱们人的五官当中最正中的这个位置，而且的话呢它是这个器官哈，就是说你从正面看哎它很重要，因为第一眼就是看到鼻子，从侧面看你要想这个侧影也非常美的话呢鼻子当中也是非常突出，可能侧影当中最美丽的一部分还是要靠鼻型来进行这个塑造的，所以的话呢它特别的重要。那我们下面呢我们就请咱们这个非常资深的冯医生呢来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说针对像咱们东方人的面孔呢咱们应该怎么样去做一些塑形，能够让通过这个鼻部的一个塑形能够让我们看起来更美。 是这样子，咱们东方人呢普遍就是骨性支撑差一些，主要存在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鼻梁比较偏低，塌陷比较多一些，就是咱们通常所说的鼬鼻，这样的案例我们做的也是最多。同时呢也是鼻尖比较低平，这个形态不够立体，这个没有表现点。另一方面第三个呢就是比较重要的还有一个面中部凹陷，这些都是缺乏一些骨性的支撑。咱们做的最多的就是这三点同时一起做，这样的话这个形态支撑同时就体现出来了，让你做完之后整个这个轮廓支撑力都有了，从骨感的体现出来这个骨感美。 对， 还有就是做完鼻子神奇的一点就是说做完了之后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会看到，就是说发现你怎么最近变漂亮了，变年轻了，是做了什么养颜了或者做什么保养了。很少人能发现说哎你把鼻子做了，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就像你做了双眼皮之后就是说一看眼睛大了，哦你是把眼睛做了， 对， 但很少人去问你做鼻整形了。 对，而且鼻部的就是说它 它不太能够让别人一眼看上去就是说你有改变哈，因为它是一个潜移默化当中的一个改变。 对 对，但是呢它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改变，就是说你鼻部立体了，好看了，你的整个脸就变得鲜活了啊。就刚才我看到就是说咱们给到我的这个节目资料哈，咱们沃尔整形医院竟然有75项针对于鼻的这样的一个塑形的一个改这个提升啊，75项真的好多。就是说有些东西啊是我之前可能从来就没有留意过的，你看像这个鼻孔过大咱们还可以矫正，还有像朝天鼻啊，是还有像那像刚才您说到的像咱们东方人普遍存在的像这个就是鼻梁比较低啊，鼻尖的话呢又不够挺啊，而且好多人的话呢这个鼻翼又比较大，就比较大了以后呢看着这个鼻就更塌了，就其实我们也可以缩鼻翼嘛，是吧？ 可以的，鼻头鼻翼都是可以缩的。 嗯， 所以咱们现在做手术没有单纯的一项手术，都是鼻综合手术，所以说咱们来了综合分析，看一下顾客的需求，他主要是想改善哪一方面，然后增加一下我们的审美，达到一致，最后基本上做的都是综合，有的是鼻头偏大，有的鼻翼偏大，有的是主要是鼻梁比较低，还有出现一些驼峰啊、宽鼻啊，就针对个人的情况来具体做那个整形的手术方案。 对，但是呢，咱们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哈，您10年已经做了4000多例了，只是做鼻子，所以呢，经验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很难会有人能够赶超了哈，在这一块儿。所以的话呢，大家如果是在鼻部啊有任何疑问的话呢，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咱们在节目当中呢留下了冯医生的联系方式，大家呢可以来添加一下咱们冯医生的微信，或者是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那冯医生的电话呢是微信和手机是同号的，大家可以记录一下，13552351181，13552351181，13552351181，针对所有在今天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我们都会有一份福利送给大家，大家也可以来记一下哈。那大家呢到店呢，就是到咱们的北京沃尔整形医院呢，我们可以赠送给大家价值398元的面膜套装。同时呢，如果是您需要进行任何的提升呢，啊，所有的项目呢，针对咱们的听友呢，都是打88折的。大家呢可以在啊进行咨询的时候呢，来播报一下，就是说您是听到节目过来的，这样的话呢，咱们可以给您打88折。我们来看到咱们的很多听友哈，也跟我们来互动了，其中呢就有听友来问到了咱们的地址，咱们地址大概在什么地方呢？来给大家解答一下。 嗯，咱们地址现在是在海淀区复兴路47号天行健大厦10608。 嗯，就在公主坟附近吧。嗯， 对，公主坟附近， 对， 翠微大厦旁边。 嗯，那很好找哈，很近。 对，很方便的。 对，那如果是过去的话呢，大家可以就是导航搜索天行健大厦就可以了。 对， 嗯，好，那如果是大家想要进行更进一步咨询的话呢，大家都可以直接来跟冯医生联系一下哈。那手机微信是同号的，大家可以记录一下，手机号码是13552351181，13552351181，13552351181，找到冯医生来进行相关的咨询。啊，其实我推荐一个方式啊，就是大家呢可以来拍一下自己的一个照片哈。那因为有照片的话呢，我们可以更好的来为大家解答，就根据您自己面部的一些实际的需要啊和情况，那冯医生呢可以给到您一个专业的建议哈。那就是说我们应该进行怎么样的塑形呢，更能够让咱们变得更美，是吧？ 对，可以做初步设计。 好，那行，那下面呢我们来进一小段广告，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探讨和鼻子整形塑形有关的话题，不要走开。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洪顺德海鲜火锅营业到4点，现在活动吃一桌送一锅羊蝎子，海鲜蒸烤涮肉，要啥有啥。地址：良乡宜春里华冠超市2层，电话010-5274-0144。 隆盛市场年货大集于1月12日至2月12日正式开集了，办年货就去隆盛市场年货大集， 现成邀烟酒类、食品类、日用百货类、礼品类等商家入座。 地址：金生路大明山庄南200米，电话6035-6966。

自林俊杰的一首歌曲《美人鱼》。今天我们的节目还是跟美有关系哈、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北京沃尔整形医院的刘院长还有冯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沃尔整形医院呢，也是咱们京城呢非常专业的鼻整形的一家专门的机构，在十年当中专注于鼻部的整形啊。那在这方面呢，也是积累下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就是说在鼻部整形呢为什么重要啊？因为它是咱们面部当中五官当中最立体的一个器官，而且呢这个鼻部的整形呢不容易看出改变，就是我们做完了以后可能不是那么的变化特别大哈，就是说如果你要把这个眼睛啊就变双眼皮了以后呢可能很明显，但是呢鼻部的整形往往不是那么的明显，但是给我们带来的改变又是最大的，因为它是最立体的一个五官之一嘛哈。所以的话呢在这块呢还是我们有的聊哈，所以呢今天呢特意把二位请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听友呢一起来聊聊这方面的话题。那大家呢如果是有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大家可以记一下冯医生的联系方式，手机微信是同号的。那所有大家添加了冯医生的微信和拨打电话的听友呢，您进预约呢到店可以赠送给您398元的面膜套装。同时呢如果是您要来进行这个任何的塑形啊，咱们全部项目的话呢，针对咱们慢生活895还有959的听众呢是全部88折优惠的。那冯医生的联系方式请大家记好了，是13552351181 13552351181 13552351181，地址呢是在复兴路47号天行健大厦的1608，也就是公主坟附近。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冯医生跟我们聊聊这个鼻部整形的一些话题。咱们东方人的这个面孔哈，刚才您说到了，就是说一些常见的一些项目啊，像这个就鼻梁啊，像安鼻的一些修复啊，还有像咱们的鼻尖啊，像收鼻翼啊，这些都有。那还有没有？就是我觉得很多听友很关心的一点，就是说做这个手术会不会疼，会不会痛，好不好修复？大概这个时间是多长？修复的时间大概是多长？ 是这样，手术疼痛的话咱们都会把疼痛降到最低。基本上咱们术中的手术中会使用麻药，就是麻醉的过程中呢你会感觉不到疼的。术后呢疼痛也是很轻微的，就是以肿胀为主。基本上是一种胀胀的感觉，你要说疼痛的话可以说是谈不上疼痛的。 其实我觉得鼻子哈、可能就是说它对疼痛可能并不是特别特别的敏感，我觉得 很敏感。 对，是而且呢咱们刚才说到了，就是说在咱们沃尔整形医院呢，咱们进行手术的方法跟别的地方可能有点不太一样，就是说它是通过自体的软骨来进行这个移植的，我们叫移植哈，就是说你从别的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我们就从什么地方搬过来呢？这个咱们这个软骨， 咱们软骨有分三种，一种是耳软骨，还有鼻中隔软骨，还有是肋软骨。具体用哪个软骨呢？是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判断的。大多数来说，比如初鼻没做过的手术，我们叫初鼻，就没做过的呢，可能会基础要是稍微好一些的，可能会用到鼻中隔耳软骨。如果是基础差的，还有就是说，做过多次修复的这样的情况呢，最好还是用肋软骨，这样的话，肋软骨的改观各方面效果都要优于鼻中隔和耳软骨。 都会比这个鼻中隔，就是说针对比较难度大一些的话，可能需要用到肋软骨。但是呢，如果是轻微的话，就是说不是改变很大哈，或者是说就在咱们这边第一次做的话，可能就是用到鼻中隔。那咱们就是直接就是用咱们自己鼻子内部的软骨就可以了。 对对对。 对。 就没有二次手术的问题。 对。 这就很方便了。这是这一点的话呢，我能想到的好处就是第一个，它肯定是用自己的东西，那就不会产生排异嘛。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好处吗？ 其他就是咱们自己东西比较安全。 安全。 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咱们做一次，现在基本上是终生不用再做鼻子了。可以持久一辈子都不用，没什么大问题的。 对。 但是除外一些外伤啊，就说这些意外的情况。 对，因为我觉得很多听友哈可能也非常关心，就是说因为。我在之前也有朋友或者是同事呢，他们也会出现，就是说做了这个就是鼻部的塑形以后呢，我们会不会很担心，就是突然会有外力啊，像哪天不小心跟别人打了一架，就有外力，或者是说磕了一下碰了一下，就是会不会有一些非常可怕的一些后果呢？ 咱们这个书中都会考虑到这些。鼻尖它是有一个弹性的，所以咱们用相对来说用软骨，软骨起到一定的支撑，但是它还有一定的柔韧性，所以说受到一些轻度的外伤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就是说等咱们手术完全恢复了，可以说半年到一年之后，完全恢复了之后呢，咱们承受的外力和咱们没做过鼻子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不用担心，就是会像突然之间的一些外力过来啊，然后呢它会产生一些改变啊，这样子就不用担心了。那就是说因为它也不是假体哈、啊、像之前的话呢，我有些朋友呢他们也是在做这个就是隆鼻之后啊，就有些假体可能会天气变化的时候可能里边还会痒， 对， 有异物感。 对，会有这些。所以说咱们现在呢，随着这个并发症各方面，这个材料也是逐渐的在进步。用软骨自体的要更多一些。咱们针对于说鼻梁呢，现在可能说用的材料还多，一体的还是相对来说多一些。针对鼻尖呢，咱们基本上全部都要用自体的。 就是鼻尖这块的话，咱们推荐全部都是要用自体的软骨。 对，自体的软骨。鼻梁的话现在也是用自体的，也相对来说也是数量也在逐渐增加。 对，像鼻梁这块的话也是推荐大家用自己的。 对， 这块就会安全很多了。用自己的一些别的一些部位，或者是说鼻子里边的鼻中隔的软骨来弥补咱们自己这个鼻梁或者是鼻尖不够这个挺的这样一个缺憾。 对，但是鼻中隔相对来说量少一些，只能就是它只能够做到鼻尖。有时候难度就是比较复杂的鼻型呢，鼻尖可能也不够，需要用肋软骨。所以鼻梁因为材料来说它的量需要比较大，要求也比较高一些。所以就用自体的这个适应症稍微来选择要是多一些。 好的。那大家呢如果是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大家都可以来直接跟冯医生进行咨询哈。因为咱们沃尔整形医院呢是在咱们京城呢非常专注于这个鼻整形的一家医院啊，十年了，专门来做这个鼻部的整形，也是积累下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在十年当中做了4000多台了啊，所以大家可以进行充分的信赖。那如果是大家有问题可以来进行咨询，冯医生的联系方式是13552351181，13552351181，13552351181，这是手机微信同号的，拨打电话或是添加微信都可以。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相片发过来，我们给您最专业的指导。那已经有听友呢发送过来自己的相片了，我看咱们的刘院长和文生都一直在看哈、啊。来，我们就针对这位女士呢来给她一个专业的建议好了。 我们看这位女士她发过来的照片呢，我们不知道她的病史，因为我们只是现在在看。就从单纯从审美的角度出发看呢，他现在存在的问题呢是鼻梁有点太过立体，过度的不是很自然，鼻尖呢有点圆钝，有点不够立体。同时呢他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面中部啊有一点凹陷。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鼻翼到面颊部的过渡会显得呢有一点太平，它还不是太凹陷，是太平。嘴巴到鼻子的距离呢有点长，所以呢这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种类型。所以我们通常呢会是建议他把原来的这些材料都取掉，然后呢我们鼻梁做一个比较自然的过渡，鼻尖呢我们重新拿自体的软骨，像他这个要用到肋软骨，拿肋软骨呢给他重新搭建一个自己的自然一点的鼻尖，然后呢我们用自体的肋软骨呢把他的鼻翼基底，也就是面中部，通常人们说的法令纹那个部分呢给他提起来， 填充一下，就等于是整个面部就不会凹下去了，而是会凸现出来 啊，对， 变立体一些， 对，这样呢做完之后呢弱化了鼻梁在面部的这个不自然，同时呢增加了鼻尖以及面中部的这个立体，这样的话能够让他的嘴巴也更好看一些。 对，其实就是说咱们在改变鼻型就塑形的过程当中，这个嘴部哈、啊、就唇部的它的形状也是会改变的。 对，会改变非常大的。因为我们知道年龄大的人呢，家里有老人可以回去观察一下，年龄大的人他随着上颌骨的退缩，牙齿的前倾，他会产生面中部的凹陷，面中部向后退缩，那这样 样呢，如果我们一个年轻人的容貌当中有这些特点呢，就会在一个年轻人的容貌当中显得比较老， 嗯， 那肯定是不好看。那我们如果做鼻子的同时能够把这些都改善了，那何乐而不为呢？ 对啊，是啊，就是说咱们通过做鼻子这一项，然后呢咱们把咱面部中部的这块咱们就都改善了。 对， 嗯，这是一个一举多得的这么一个效果哈。 是的，是的。 对，所以有的时候啊，大家就说咱们这小小的鼻子啊，咱们真的是不要去忽视它，因为你通过改变它你会获得很多，就你不要以为就它只是一个鼻子，但是呢它会改变掉你很多很多的一些东西。 我们的患者经常会发过来照片或者发过来一些信息，术后的患者就告诉我们说，嗯，这个总是能够得到一些意外的惊喜。 有惊喜。对，是。 对， 嗯，我看很多听友呢都发微信过来问了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咱们医院的话呢，大概做一个这种项目大概是多少费用。 这个呢是这样的，因为做的是，刚才冯主任也介绍到了，鼻整形的项目呢，它是分很多种的。我们往往呢都是医生直接看完患者之后呢，给他进行现场设计，设计完了之后呢，根据他的情况给他出方案，出完方案呢大家都比较认可，我们呢才能最后知道根据这个方案来算每一项的多少钱。像我们呢基本都是不是说做单项，都是做比方说鼻梁、鼻尖，或者说基底、鼻孔这些都是很多项目组合在一起的。 嗯， 有的呢比方说你条件比较好，你就需要做一个鼻梁，那就是一个鼻梁的费用。 嗯， 那么如果就比方说是10000多，那么如果说你比较复杂，那可能呢就费用要多一些。 嗯， 但是呢这个是主要是根据手术的复杂程度来定的。嗯， 对，是。而且的话呢还有一项优惠哈，就是今天收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的听友呢，您再到咱们北京沃尔整形医院呢，所有的项目都给大家打88折的哈，这也是一个福利。那大家呢在进行这个相关咨询的时候呢，也可以提一下您是听节目过来的。那我们的联系方式呢也请大家记好了，是13552351181，13552351181，13552351181。下面来进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弘扬文明诚信，服务大众万家，良乡盛通家居广场沉淀15年荣誉，承载一流品牌家具、家居、建材、家装一站式快捷购物，用超值的消费打造高品质的家居梦想。买家具、选建材、找家装，就来盛通家居广场，购物到盛通，家和万事兴。地址：良乡北关月华大街1号，电话89369998。 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和实力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成立啦，我们承诺价格最低，服务第一，正厂配件假一罚万，手快喷漆199元，2小时取车，终身质保。良乡南关凯旋大街18号，盛世辉煌歌厅对面，6937-9399。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和实力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成立啦，我们承诺价格最低，服务第一，正厂配件假一罚万，手快喷漆199元，2小时取车，终身质保。良乡南关凯旋大街18号，盛世辉煌歌厅对面，6937-9399。 同顺德海鲜火锅营业到4点，现在活动吃一桌送一锅羊蝎子，海鲜蒸烤涮肉，要啥要啥。地址：良乡宜春里华冠超市2层，电话010-5274-0144。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新港海鲜自助就是各种不限量， 海蟹、大闸蟹、大雪蟹、鲍鱼、石斑鱼、三文鱼、皮皮虾、海参，各种刺身通通不限量。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良乡西路北大街全京城二层，6030-7779，6030-7779。 好音乐九五九， 需要你在我身旁。 这首歌曲呢叫做《美丽》，来自于柯以敏。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来自北京乌尔整形医院的刘院长，还有冯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北京乌尔整形医院呢创立于2006年，十年当中专注于鼻的整形哈。就是我们说很多的这个整形机构哈，它可能就是说它会有很多的项目，但是的话呢，在乌尔整形医院呢，十年来就专门只做鼻部的整形，就是真的是这个是有情节在里边的。 嗯，对。 其实呢，之前啊，我们这个团队呢也是整形手术、美容手术，都在做。 嗯。 但是呢，哪一项，说实话，现在我们再翻回头去看的话，做的根本不够精细。而一个医生，他的医生职业生涯当中，医生他的精力其实是有限的。我现在做了这么多年的鼻子，我仍然觉得鼻子上面还有很多可以继续研发的点，可以继续改进和学习的点。所以说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能把一件事情做得很深入就已经不错了。 对，就说其实哈，并不是说咱们做到头了，就是说您在越做越多的时候，其实是发现越来越有空间可以去提升的。 现在我们，我也好，冯总也好，还有我们赵主任，我们在手术台上做完之后下来之后，我们都会进行一个讨论。我们在每一台手术当中，我们都能够得到一些新的心得和进步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对于医生来说呢，也是真正他的魅力所在。 就每次都会有收获，不仅是咱们的病人收获，咱们的这个客户收获了美丽，那咱们的医生呢也是收获到了一份经验。 对， 当 然带给大家美丽的同时，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基础，我们要把一些最基本的这个能够带给您的这些呢，这是有保障的。但是呢，在我们这个进一步前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会不断的去学习和研发。 对，刚才呢有很多听友哈都给我们发来了相片哈，那就是说刚才呢我们看了一下呢，就是说很多听友呢发相片可能普遍存在的一点就是这个面中部的凹陷啊，因为咱们可能东方人嘛，这生理结构就是这样的。来，咱们刘院长教咱们一个方法，就是怎么样来判断，就是说咱们这个面中部凹陷这个问题。 面中部凹陷呢，其实呢，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大家通常看到的这个，我们俗称的法令纹，或者说是鼻唇沟纹。如果说这个地方呢比较凹陷，同时你感觉你的嘴巴比较突出，然后这样的情况呢，这往往都是伴发有面中部凹陷的。面中部凹陷呢，就会让你看上去呢好像一个年轻人有一张相对老一点的容貌，这肯定是不好看。 对，就是你改变了这个以后呢，整个人就年轻了。哎，对，是，看起来就非常年轻。就刚才您说的，我总结一下啊，就是说，就是您平时在拍侧脸的时候，就是我们都会拍侧脸这个角度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自己的这个嘴啊，就整个嘴部呢是比较突出的。 对，很多中国人，很多东方人有这个特点。 对，我觉得可能是非洲人可能这个就更突出了。 哎，我们比他们好多了。 对，咱们比他好，但是的话呢，就是说您可以脑补一下这个画面啊，就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咱们面中部，就是嘴巴往上的这个部分，就鼻子这部分是凹进去的，所以它不够立体，整个人看上去也苍老一些。 对对对， 这个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面中部的凹陷，也是很多中国人都普遍存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理结构方面的一个问题。 对，如果我们在做鼻子的同时呢，能够兼顾到鼻子周围的这些结构，如果把这些结构呢能够作为一个整体去设计的话，那肯定是会让鼻整形的手术效果呢会提升一个级别。 对，所以呢我们说是整个面中部的塑形，就通过咱们这个鼻子的塑形，咱们改变咱们整个面中部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对对对。 好，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呢很快也要结束了，在节目的最后哈，我们也要感谢刘院长还有冯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那在最后呢，我们还是要来说一下咱们冯院长的联系方式哈。那今天收听咱们节目的所有听友呢，您在北京沃尔整形医院来进行的所有的项目呢，都是进行88折优惠的。那所有呢来到咱们医院进行咨询哈，或者是预定的听友呢，都可以赠送给您价值398元的面膜套装。联系电话呢，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之后来进行咨询。那也相信冯医生呢，能够给到大家相关最专业的帮助哈。联系方式呢，请大家记好了，是13552351181，13552351181，13552351181就可以了。好了，我们今天的有机生活呢，